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从香港为各位直播的3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小磊。 大家好，我是春雨。 11号在怀柔雁西湖2014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终于是落下了帷幕。那么可以说呢，习近平今年这一次呢是可以说是交出了一份堪称优秀的成绩单。那现在很多很多的评论，如果你从这个数量方面来说的话，他在这一个礼拜期间主持和出席十多项重要的活动，演讲、会晤、宴请、主持，有人就说这是一场带有明显的鲜明的习近平风格的这个习式外交的旋风。也可以说呢，今年的这个 APEC 跟2001年的时候 APEC 同样是中国作为东道主，但是今年明显是感觉到中国正在主导主控着一切。那如果我们单从这个最后的成果来看哈，在昨天闭幕的时候，21国呢是发表了宣言，通过了北京纲领，构建融合创新互联的亚太。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闭幕后对记者说，宣布批准了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包括硬件、软件和人员交往的互联互通。 对， 其实他昨天这个致辞也是还是挺有文采的哈，大家听完之后有没有这感觉？虽然之前的讲到这个北京蓝天啊，说我每天早上一起来就是看今天天气怎么样，这个呢是有赖大家的这个多方努力啊，也是还挺幽默的，说 APEC 蓝寓意的是美好而短暂，希望这个会议之后呢可以一直延续下去。昨天他也讲了一些比喻的，比如说什么风帆、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自一行，这个也是显示出他作为这个中国这么一个大国领导人在对外演讲的时候的一种风格和气度，我印象还是很深刻的。 是他这次开幕式和闭幕式之后的那个记者会的演讲，总体来说虽然是还是比较正统和严肃，这是必要的嘛哈。但是同时我们也觉得确实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有很多比较跳跃的东西，比较轻松的调侃的东西，这也让我觉得确实咱们大国领导人越来越有自信了。 没错，确实啊，从这个可以自嘲自我调侃，就是显示出一种自信，是吧？ 其实在这次 APEC 之前，习近平登上了最新一期的《时代》杂志的封面，其实里边也是非常调侃的，在说习近平是现称他为习帝。然后其实最近也有一种舆论，就是说习近平其实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三代领导人，包括他的很多行为风格呀，或者是说他的取得的一些成就，包括他最近在 APEC 上发表的一些讲话，你能看出来很明显的习近平基本上是在中国正式崛起以后融入世界舞台，他扮演了一个非常强势的角色。所以其实这次 APEC 会议也被外界称为中国强势崛起和美国争夺 APEC 这个舞台。 其实这次两个成果性文件哈，通常来说都是一个，但这次除了一个宣言之外，还有一个 APEC 成立25周年的一个声明，这确实有一种好像承上启下的一种历史感，25周年了，也是告一段落。那下一步怎么走，我们也是好像他们在这次会上也有一定的讨论哈。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意外的就是这次的成果文件叫北京纲领，然后什么什么什么领导人宣言，在之前的据我接触的 APEC 的成果性文件全部都是叫什么什么宣言，从来没有人敢叫纲领。 对， 这纲领多霸气啊，那肯定是引导今后若干年的一个发展方向哈。所以我觉得这次中国的主导的因素里边确实体现的淋漓尽致。 这届峰会呢通过了北京纲领，而这个刚才说到的互联互通蓝图呢是它的一个所谓的附件。那互联互通的本来就是中国这个非常有心的带到本届会议的这概念，最后可以说是得偿所愿了。 对， 那么对中国之后呢还特意安排像蒙古啊、老挝啊、缅甸啊 巴基斯坦这些非 APEC 国家召开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的对话会，会期呢会跟这个 APEC 前后相连。其实我们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蓝图当中到底提到了些什么哈。比如说他说这个最终的目标呢，就是要实现亚太的无缝全方位的互联互通和一体化，但是现在呢仍然是有很大的挑战。在硬件方面呢，区内的基建和信息的通讯技术设施的普及和质量呢仍然不是均衡的，未来呢会加强这个基建方面的融资，还有在软件方面呢就是管理的这个限制和能力，以后呢将会进行打破，尤其是支持2020年实现一个单一窗口系统和无纸化的贸易，2025年的要这个扩展安全可靠的信息通信技术和商务环境，人员交往方面也有它的一个目标，就是决定在2020年前实现 APEC 范围内跨境学生的交流每年100万人目标，2025年前达到 APEC 地区接待8亿游客的目标。这个呢是这个纲领性的在数字方面的一个目标的一个呈现，那具体的还有很多的一些小的指标了， 对，但是 硬件软件和人员的互通哈、啊嗯。 对，但是在这个后面你能看到一点，就是中国的经济真的崛起了，因为我看到一个美国澎湃新闻社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他就说了其实在这个互联互通的背后，中国为什么这么大张旗鼓的号召互联互通，说这个要加强基础建设、嗯、是因为中国在这届 APEC 上拿出来将在未来十年拿出12500亿美元来做这个对外投资，真的是让美国和日本在这个 APEC 里边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都感到非常的望其项背，根本就没办法投出这么多钱。基本上中国这项投资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因素，除了是有人吐槽说真的是中国是土豪之外，但是也有人说这可能真的未来能够给中国带来更多的收益，把这种投资转化成一个将来很多年以后实现整个亚太地区都以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市场和经济中心的这么一个宏图啊。包括其实还有一个评论说，因为中国这次在这个 APEC 峰会上是在水立方设了一个晚宴嘛，然后在这个晚宴上你用了很多餐具是中国这种传统的这个帝王黄的颜色，然后就说有这种万邦来朝的那种感觉，就真的是你看到了中国不但是有钱，而且要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 中国反正现在不管是帝王还是土豪，总之是有钱，我们那么多的外汇储备之前一直也不发给大家哈、嗯、每个人发那么几千美元也行，反正现在那你国内花不出去，只好在国外投资。而且你看他现在这个互联互通主要还是在提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之前说的那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哈，还有金砖国家银行，包括这次又说拿出400亿美元做这个丝路基金、 嗯、 其实主要还是投在基础设施领域，这是中国的强项。 没错，那其实这个除了说土豪啊很霸气很豪气之外呢，也有另外的一些担心，就是说这次呢如果从数字上来说是花费了700亿人民币来办这个会议，你看是不是物有所值，或者说整个 APEC 下来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似乎让人感觉非常振奋的一面，好像中国确实大国崛起的很强悍的一面，那它内里有没有可能有一些的遗憾或者不足的地方，也包括跟中美或者中日之间这几个大国的关系会不会因为这一次的会议而以后会有一些大的突破或者发展，尤其是跟日本和美国。那今天呢我们等会儿也会来连线两位专家帮我们再一次系统和这个希望是高屋建瓴式再来梳理这次整个的会议，甚至包括它有哪些美中不足的地方。那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的副教授张正法博士，以及国内非常著名的国际和军事问题的专家赵楚先生。那三联话新闻我们稍后再继续。 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小雷。 我是春雨。 刚才我说呢，这届 APEC 建造的国际会议中心哈，有人就透露它的总花费是700亿元人民币，就是光光建这个会议中心就花了这么多钱。据说啊，连这个当地的泥土它都是人工铺的。而且我们之前也采访过一位怀柔的公务人员哈，他当地呢原来是有几条村子，居民是有几千多人，其中有几条村呢是整个村都搬迁了，一共征地是5000多亩，那现在的所有人几乎是搬到离会场2公里的这样一个小区里面，全部是给了这个城市居民的户口。所以你会看到，哎，为了这次会议，中国一共是花了多大的代价？这还没有算上，因为要打造 APEC 蓝，这个天气，工厂停产，这个车辆限行造成的经济损失。但是不管怎么说，尽管说过程似乎看起来非常的复杂哈，但是结果它给咱们呈现确实是美轮美奂。 坦白说，我认为这次会议各方面还是很不错的，不光从这个议程设置，还有中国的这个会议的组织来说，都体现了这种霸气和实力哈。我还觉得应该点个赞的，就是中国在里边也体现了很多的人文情怀，比如说那个这次有首次的领导人们值亚太伙伴林，还有这个夫人配偶们有一些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呀，有一些文化的因素展现。再有呢，我也觉得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小亮点，看中国的这个展示的服装是新中式服装哈，好像给夫人们设计的衣服也是有一种情侣装的感觉。 怎么说？ 习大的穿那个大褂儿，中式大褂儿，不是有一点紫色的那个色调吗？ 新中装，对。 对，我看那个彭夫人在10号的晚宴上，她那身蓝色旗袍之外，还搭了一件紫色的披风。跟习大的好像是一种颜色上的搭调，很情 侣 的感觉。对，好像中国在这细节方面已经有一些品味的提升，不光是土豪了哈，有一些酸葡萄的心理可能也是羡慕嫉妒恨。 就是说在审美和在品味上。 虽然这个 当年唐装确实漂亮， 对，这个新式中装虽然是获得了习大大的肯定，但是有国外媒体就说它不像是传统的中式服装，更像是这个国外的那个科幻电影《星际迷航》对，里面出来的那个他们穿的那种服装。 反正一句话吧，我就觉得这次中国不光是展示了硬实力，还有软实力。 好，这个咱们棚里面几位哈，似乎对这次会议的总体都是还挺高度的评价的。那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我们接下来听听张正法博士的意见。张博士，你好。 你好。 谢谢你接受我们的现场连线。那如果我们从这个宣言和纲领方面来看，这次呢是21国通过了一个叫做北京纲领的这么一个东西，那其中就也有这个作为亚太经合组织互通互联蓝图是当做一个附件哈，就包括软件硬件和人员交往，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目标是确定的。如果是光从这些文件确定来说，它是不是在 APEC 会议里面非常罕见的一种成果？ 我觉得是这样的。从 APEC 到现在的25年，这样一个历程里边，本届的这方面的成果是比较丰富的。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呢，我觉得本次会议的成果就是呢，通过增强组织的活力，建立落实的机制，创新发展的领域，谋求在维护 APEC 精神和现有的平台的基础上，各经济体来实现务实的合作和共同的发展。具体来说呢，我觉得有4个方面给人的印象比较深刻啊。首先呢，一个呢就是维护 APEC 的既有地位，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合作的深度。我们知道这一次呢，批准启动了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的北京路线图。那么这就防止美国通过 TPP 把中俄排除在外，并事实上解构掉 APEC。那么这是从方向和总体设计上来说的一个成果。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在这个会议中呢，是探索了新兴的增长领域，巩固亚太地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地位。这里边有很多这种务实的这种方式来找到新的合作的领域。比如说我们就这里头包括中国提到的互联互通一带一路等战略的设想，也包括中国正在进行的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必将进行的这样一种城镇化的建设，都成为一个新兴的增长领域。那么这是从具体措施上来说的一个成果。再有呢，第三个呢，我觉得在这个宣言里头说到，要继续对内部较小的成员呢加大支持的力度，维护并增强了亚太经合组织的这种吸引力和内聚力。那么这是在维护 APEC 的存在感和凝聚力，这是我们长期以来使用的一个有效手段。第四个呢，大家知道 APEC 呢主要是 经济合作组织，但是呢，本次会议又加入了像防止流行性疾病啊、反腐败等新的议题，那么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 APEC 的作用，那么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有力的平台，这也是在扩大 APEC 作用的一个新举措。那么通过这几个成果呢，我们就回到刚才概括的这个这样一个成果上来说，它其实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来谋求在维护 APEC 精神和现有平台的基础之上呢，让 APEC 往更深和更新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中国的战略利益所在，也是 APEC 本身的这样一种功用所在。 张博士，想请教您一下，您看 APEC 现在中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而美国呢，其实也在 APEC 中本来就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那随着中国的这个崛起，在 APEC 这个框架之下，中国和美国之间有什么博弈或者合作吗？您的观察是怎样的呀？ 因为中美双方呢，我觉得不仅仅可能是在 APEC 这样一个组织内部，其实在全球的这个范围里头，都会存在这样一个竞争合作的这样一种现实。我觉得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无外乎一个要保第一，一个要争第一。那么平心而论呢，其实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在第一的位置上已经过了20多年了，其实跟 APEC 的这个时间是相一致的。那么虽然先后在中东啊、东南欧、北非等地先后出手，以反对独裁啊、推进民主、打击恐怖主义为名发动或推动了战争，但总体而言，无论是在打击面还是打击对象方面，美国的表现也是有节制的，而且20多年来在积极推动全球化的这样一种发展上面，区域合作也不断在加强，这其中美国的领导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如果我们认同了这样一个现实，那么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的中国，其实它的未来表现也不应该令人担心，因为与美国相比呢，中国就更加强调这样一种共赢互利，中国也不追求输出特定的价值观，是吧？中国在历史上也没有大规模对外侵略的这样一种行为和劣迹，那么中国发展的重点仍然是中国内部的发展和社会的这个现代化。我觉得这一点上呢，中国领导人一直所强调的这个一个崛起的中国更有利于世界的繁荣和稳定，这不是虚言啊，的确是这样。因为美国的表现已经说明，当老大不一定要捣乱全世界，而中国更没有理由这么做。我觉得关键在于什么呢？关键在于世界如何看待这样一种变化。美国的表现是已知的，中国未来的表现当然是未知的，而人们恰恰对未知的事情容易产生恐惧，这就导致了中国作为攻方啊，更容易导致世界的这种怀疑和指责。但是呢，不同于美国发展得益于是二战的这样一种成果，那么中国现在的发展是得益于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全球化，因此中国是和平的受益者和全球化的受益者，那么也一定是和平和全球化的维护者。这是我觉得世界如何看待这样一种变化。再有个呢，就是在中美如何面对这种变化。我觉得中美两国人民和政治家啊，能否理性和乐观地面对这种变化，而不是采用过激的甚至是热冲突的方式把世界带入战火之中，是至关重要的。我觉得就这一次在 APEC 里边的表现来看呢，像中美俄这些大国对话的渠道是畅通的，充分说明我们是可以采用这样的对话合作的方式来谋求发展的。 是， 同时呢，我认为中美之间的这样一种竞争合作会长期持续下去。而中美之间的冲突，只要中国内部是稳定的，经济是发展的，社会是有序的，我觉得美国不会采用这种外部手术式的方式来试图毁掉中国的宪政权，那样对美国来说代价太大。 是， 当然呢，我们也必须理性的看到，如果中国国内出现了不稳定，美国也必然会参与进来推波助澜，那这个我觉得也是一定的。 张博士还有一个问题啊，那现在呢，其实我们都外界可以说呢是相当的肯定这次 APEC 它取得的一个成果，那它作为亚太地区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经济合作的官方论坛，如果是我们从一些遗憾方面来看，您能看到哪些不足之处吗？你觉得？ 不足之处呢，我是觉得现在还看不到吧。在组织的过程中，当然组织活动的过程和这个成果提出的这样一种方式呢，它是不一样的。组织的过程中，我觉得它既有比较好的一面，也有一些问题。但是就像我们刚才一直在谈的这些成果里面呢，我觉得 该要表达的都已经表达了，如果有什么不足的话，我觉得大家都很明白，办一次会啊，发表一个宣言啊，推出一些纲领，那么这仍然都是纲领性的，是文件性的，能不能够落实，能够被各国去接受和实践，我觉得这个呢，从这样一个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议这样一个层面来看呢，我们还看不到结果。因此呢，我希望像北京的这个宣言啊，我们这里头很多的附件啊，这个文件里有很多的附件所规定的那样一些方面和发展的方向，能不能落实到位，能不能真正推动亚太经合组织一个良性的发展和它存在的这样一种合理性和必要性。我觉得还要看以观后效吧，这个我觉得整个蓝图是很美好的，整个过程也比较严密。成果是鼓舞人心的，但是至于结果如何，我们还需要静观其变。 张博士，你看现在很多国际和地区性的组织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活跃，那 APEC 呢已经25年了，之前我对它的感觉就是已经成为一个鸡肋哈，机构臃肿，然后很多措施也没有真正的去落实，但是好像这次中国主办呢，对它重新注入了这个活力，而且中国的很多的意志也体现在里面，包括中国反腐败的措施，互联互通这样的一些发展性的方向，包括亚太自贸区的谈判，都是中国发挥了一个主导性的作用。那您觉得在今后 APEC 这个平台对中国的发展来说有什么意义吗？尤其是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 APEC 对中国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20多年来高速增长的这个阶段，其实都是和 APEC 的这种成长是相辅相成的。联合国今年是25周年嘛，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时间，成立的应该是在89年，那89年是国际风云变幻的一段时间，在这一长期以来呢，我们还在承受着像欧美一些国家对我们的制裁，但正是由于像有 APEC 这样的国际性的经济组织，使中国在被制裁的同时，经济仍然能够高速的发展，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出口呢甚至是世界第一，那么由此我们就能够感觉到这个组织对我们的这个重要的意义。当然呢，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组织本身，如果说它组织规定的一些原则啊，规定的一些约定，不能够成为国与国之间的法律，这样的一些层面的话，很多东西仍然是务虚的。我觉得所以说这一次中国主办的这届会议呢，我觉得有几点应该来说是印象是比较深刻的。一个，我觉得这次会议比较务实，说明中国是真动脑筋、真做事。他推出了许多的新的举措，也创建了不少新机制，这些机制是落实这些理念的，同时也回应了诸多的现实问题，比如说像这样，像你刚才说的反腐败呀，像这互联互通啊，甚至像预防这个疾病啊等等，这些都是一些诸多的现实问题。可以说，作为主席国的中国，确实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第二个呢，我觉得这里头提出了很多创新性的东西，就是 APEC 为什么会成一个鸡肋呢？就是原先的东西它已经成为一种既有的模式，而每次的这种会议，两年一次的会议，可能就变成了一种常态化的东西，它没有一些新的东西。但我觉得这次呢，有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一个是建设亚太自贸区，这是一个更高的目标，同时呢，提出了创新增长的这种新理念，还有一个提出了互联互通的这种新愿景，这是有大量的后续性的工作可做的，也会产生很多的一种经济的这种往来，甚至项目的一种建设。再一个，他提出了一线一路的新设想，这是围绕中国啊，以中国为核心的一个往外辐射的一个经贸区啊，或者说经贸的一个路线吧。我觉得这些都是创新性的一些思考，同时它能够延伸出新的活力来。 好的。 再一个呢，我觉得这次呢，中国体现了中国的意志和中国的元素，比如说维护 APEC 的地位，使 APEC 焕发新的活力等等，都是中国希望在维持 APEC 现有地位的这种基础上，来使 APEC 能够进一步的发展，同时防止中国被美国边缘化。 是，好，非常谢谢张正法博士哈，这么详细的一个点评分析，谢谢您，张博士，再见。 再见。 好，感谢。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段解析呢，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的副教授张正法博士，其实也是高度评价了，而且认为今年的这个 APEC 跟过往的 APEC 真的是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哈。那刚才他中间一大段内容也是谈到了中国在这个非常重要的外交场合跟美国的一个互动。那除了美国之外，可能很多中国人更关心跟日本之间的这个互动，因为之前前戏实在是太长了，到底见还是不见，在哪儿见，见多长时间，怎么见，这些外界都是非常关注。那最后我们也是看到答案揭晓，见了20分钟是吧、 嗯、 而且呢看到中日两国的这个媒体的报道也是截然不同，甚至说其实大家都是一个默契的状态，就是允许两国是各自表述是吧。好，那这中间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玄机，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安排，我们等会儿再来请赵楚老师帮我们再来解析一下。好，三联欢新闻稍后继续。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回来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我是春雨。 接下来我们聚焦 APEC 场合下的中日和中美的关系哈。刚才我们也是跟大家简介过，之前中国和日本的领导人到底要不要见，在哪儿见，怎么见，见多长时间，这些都是外界非常非常关心。那后来答案揭晓之后呢，很多媒体也是非常坏，我看到他们就是贴各种的你说会见朴槿惠是吧，会见这个张晋创越南的国家主席，会见哈珀啊等其他的所有的领导人，他都给你截张图。但是你发现呢，中间最引人注目、最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跟安倍晋三的这个照片，是吧？ 对， 这个头都耷拉着，表情非常严肃，其他都是笑眯眯的。哎，这个两国呢，也是发现在各自媒体都是各自表述，中方呢就说是基于日本的多次要求，所以呢，习近平是应约会见安倍。但是日本呢就描述的好像是规格更高的一个首脑会谈，但是看得出来从肢体语言上面双方表现的都挺生疏的，那估计这些肢体呀、表情啊，其实都在传递着一种外交方面的信息哈。 而且就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双方的解读也不一样，包括虽然这次会议中说了说双方承认两国在东海岛屿问题上存在争议，但是日方马上就表态，就是说钓鱼岛是不存在主权争议的。然后中方当然也表态说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而且在日本媒体报道这条新闻的当天，日本媒体还报道了另外两个关于中日有关的新闻。第一个是说中国的渔船大量到钓鱼岛附近打捞红珊瑚，造成本身这条新闻就造成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反感。另外一条是说日本的超人气滑冰选手到中国在练习时被中国选手撞伤，最后成绩屈居第二名。你就看他们选的这几条新闻， 都是媒体在铺垫，这个组合也是看得出来是有一些意图的哈。那到底这些的大的动作、小的动作传递了一些什么样的信息？我们接下来连线国内著名的军事问题和国际问题专家赵楚老师。赵老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嗯，好。我们刚才说到习近平和安倍晋三的互动，非常的这个玄妙。你怎么来解读这场整个的这个互动的安排？ 这个互动的安排呢，坦率讲，媒体的争论很多，公众也很关注，两国的媒体都很关注。我个人感觉，从具体的成果来讲，应该说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会见本身特别重要，因为过去几年来，我们看到中日之间。无论因为最先是因为这个东海的主权争议问题，接着在这个国际政治问题上，在对整个这个政治问题上，可以说在各个方面都陷入了一种非常敌视、非常敌对，应该说剑拔弩张的这样一个氛围。那么在这个氛围之下呢，应该说对两国关系未来的走向、对两国、对社会、对彼此的认知是非常负面、非常不利的。所以这一次这个见面呢，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大的意义，就我觉得它标志着说。两国的执政者意识到，尽管两国之间有很多战略上的猜忌，有很多现实利益的摩擦和冲突，有这个政策和立场方面的冲突，但是呢，要管制危机，要管理危机，要展开接触，这种需求，我觉得是没有写在共识里面的一个共识。那么，尤其这种接触是用这个最高领导人见面的方式来实现，我觉得这一点应该说 是表明两国最高领导或者执政者认为两国的这个关系到了一个非常危机，需要管制，需要最高的政策出面来进行管制的这样一个事情。 但是现在哈，外界很多评论，有人是认为这是中日关系的一种破冰，那有人觉得也可能对他的期望过高，因为看到习近平其实有一些很小的细节，比如说安倍主动问候他的时候呢，安倍是说能够正式和你见面很高兴，但是习近平呢还没等翻译开口呢，就已经转过身去让记者给拍照了，就一句话都没有响应安倍。那这些个小细节方面，是不是能够从中看到中方的一种现在的姿态和未来的做法的一种趋向？ 你所讲的这些细节，包括国内媒体啊、外交人士对这个见面本身的解读，都在表示一件事，就是中国方面，虽然最后同意，也实际上举行了这样一个会面，但是呢，对这个会面本身的评价的意义呢，是有意的就进行一定的控制。比如说，在这个事之前，是在见面之前，中方由像王毅这样的一个外交的最高官员一直出来讲，我们不一定见，不一定进行会面。那么实际上就是向外界传达一个信息，就是最后即使会面，也是一个不太正式的，不是经过进行准备的，只是一个象征性大于实质性的一个见面。那包括你刚才举到的这些细节，媒体在解读，特别国内的公众哈、社交媒体一直非常关注，比如说有意去发一些场面不太那么和谐的一些照片。我觉得这个都表明中方一种态度，就不希望外界，不希望日本把中国对日交流和接触的这个意图估价的过高。那么这个呢，我认为第一是体现中国一贯的立场，因为过去几年来中国对日本一直非常严厉，所以现在如果紧急转弯的话，很显然在国际社会、国内社会很难交代。我觉得还有一层值得注意，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体现目前中国的领导层在对日政策方面的一些资源的困难，比如说在过去几年持续的国内这种反日、对日很严厉的一个调子下，如果现在突然高调的转向跟日对日接触，那么很显然在内部它也面临很复杂的协调问题。所以我这样来解读说，中方有意的对这个会面的意义有所低估，或者说有所克制，在宣传方面特别克制，甚至专门去采取了一些小动作，比如说这个会见的很多画面在 CCTV 不播出。我觉得这些问题都体现了中方对日政策下一步要走的一些内部的资源方面的困难，因为过去多年来对日本这种非常严厉的，可以说是非常高调的一个抨击或者说一个立场，那么现在要转向接触，那么要获得内部决策的这种环境的支持或者社会资源的一个支持，这个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困难的。 赵老师，我们这次看到日本其实前期为了这次的会面做了不少的努力，也派了一些高官来中国进行接洽哈，但是中国的感觉一直是很端着，那您觉得为什么安倍那方面这么主动呢，想要促成这次会面呢？ 我觉得从日本方面来讲，他安倍政府从包括中日争吵最厉害的时候，的东海争端最厉害的时候，他也一直在公开场合，包括在派来的一些其他人上带话，要求实现中日的这个最高会谈。我觉得他这个做法应该说是符合常规的，两国有问题，关系出现了问题，那么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通过最高领导人会面来面对面的这个进行坦率的把各自的立场摆明，把这个困难讲明。那中方采取这种不见面啊，因为这个有问题，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不见你这样一个方式，那么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中日两国的政治生态不同，在日本这样一个民主选举的一个生态下，安倍他做出这个姿态说我要见你，最后你不见我，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他都是得分的。那么最后实现了会面他还是得分的，这个跟他这种选举政治这种民主政治的生态有很直接的关系。那对中方来说呢，如果轻易同意见面，那么就意味着说要达成某种实际的成果，可是目前的这个见面对前面中方内部一直在宣传的对日这种严厉的调子是没法进行调和的，所以在前面我们就看到，一方面日本很希望见，那同时中方呢对这个是很犹豫的。可是呢，我们更应该看到，在这个执政者的两国的特殊情况之上，那么就是两国从经济上到地区问题，包括这一次在谈的这个经济的区域化问题，有实际接触的需要。那么这种不打交道的方式，这个本身不符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尤其作为一个正常国家，去追求外交和经济利益的一个方式。所以呢，尽管扭扭捏捏，但最后还是见了。 是，所以说从这个呈现出来的结果和中间您刚才分析到的这些外交手法上面，是不是可以说中日两国其实都是非常这个高明的？那说完了中日，咱们再来看看中美关系哈。那昨天习近平跟奥巴马在这个中南海进行了一个散步活动，那这个也是可以跟之前2013年的时候在加州的庄园会晤可以进行一个呼应。那外界现在也认为没有想到会是安排在中南海会面，而且呢是这个在瀛台，也是经过了这个韩元店，那这样的一种安排又不能不能传递出中美关系一个特别的发展阶段？ 当然，我觉得您非常敏锐，您注意到了一个这个中南海散步的问题，因为在去年有一个中美阿拉伯格农庄所谓不打领带的这样一个会面，而且工作会晤这个模式。那这个模式呢，我们看到实际上从江泽民后期啊，中国对美的这个关系一直在追求就是所谓私人关系，因为在这个外交关系当中，所谓首脑元首之间的工作接触、私人接触，所谓个人友谊，这个对于解决这种复杂的外交难题往往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因此呢，我们看到在这个西的团队上台以后，也在延续从江以来这样一个方针，要追求到他们家去，是吧，要进行家庭的接触、个人的接触。那么这一次呢，很显然是对这个安达伯格农庄的工作散步的一个回访、一个回应。那我想这里边传达的一个信号就是是中方可能会希望把这种工作接触、私人接触作为中美最高领导人这个进行工作互动的一个模式，或者说一种机制，把它传下去。那么如果形成这样一种机制啊，因为现在中美之间战略会谈已经年度的进行，那么如果元首的这种不打领带的私人接触的这种方式成为中美打交道一个比较固定的模式、一种机制的话，那么对于未来中美的沟通，包括在战略上这种就减少误判、互相传达意图，我觉得会提供一个很大的帮助和平台。 嗯，赵老师，这次的中美的会谈、首脑的会谈其实持续时间有一天这么长，现在正在进行中这个会谈，那您预期成果会不会有什么让我们出乎意料的地方？有什么重大的成果会可能出现吗？ 我觉得像 APEC 这种和延续 APEC 由于 APEC 聚会所导致的会谈要带来特别大的成果，我觉得个人认为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种非正式会谈、这种论坛性的会谈主要还是沟通想法、交换想法。那么像中美和中日这种大国之间在重大的这个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如果有关系的突破的话，应该还是通过比较专访啊，这国事的专门访问。因为这种访问它有很多事前的这个专业官员包括专家之间的沟通，那么这样一些沟通会为这个突破奠定一个基础。 嗯， 像埃贝克这种呢，我们看到这次的主题呢主要还是这个经济的区域化问题，那美国人有他的 GDP， 那中国也在金融方面、在亚太的整个经济结构、区域化的结构方面，也在推动一些观念、推动这种多边合作的这种框架。那当然我们知道，在亚太，无论是在外交上、安全上还是经济上，如果在多边结构方面要真的有突破、要有进展，那么像中美日这样一些大国的合作，啊，包括跟这个地区邻近的像俄罗斯这样一些大国之间关系的这种推进，肯定是一个前提性的条件。如果没有中美中日，特别是经济上没有中美日这样一个比较这个诚心的合作的话，那么要想在经济区域化方面、一体化方面有大的进步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呢，无论是在中美日的这个首脑会谈当中，还是在整个 APEC 这个主题方面，我们看到很大的一个趋势、一个主题、一个热情的中心焦点，就是在未来亚太经济的区域化问题、一体化问题。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哈，想听听您对奥巴马这次的一个观察，因为这确实是在奥巴马在美国中期选举的民主党失利之后，所谓成为了这个跛脚鸭之后的一个出访。那外界其实对他的这个外交之行是有很高的期待的，认为他在国内在内政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希望再取得一个大的突破，毕竟已经是西洋总统了。在外交层面，那现在看上去是不是符合大家之前的一种期待，他表现怎么样？ 奥巴马在这次会议中他很活跃，同时也很重要，因为在刚才他在国内政治上的背景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嗯， 那我们看到的美国政府呢，从奥巴马上台以后，除了在安全方面的亚太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战略调整啊等等以外，其实在经济战略方面他一直在推所谓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这个 TPP 这样一个结构。那这个结构当中我们看到最重要的因素呢是日本，那美日在这上面谈判还没有完成，那目前在年底前可能这个创建的谈判会有一定的进展。 在这方面我觉得应该注意到中国也在推行，比如说以上海合作组织，以太平洋泛太平洋的这个经济合作结构区域结构，也在推行一些自己这方面的计划，包括跟中日韩和东南亚之间这种自贸区的计划。那这些计划呢，我们看到跟美国的计划实际上是有一定程度的冲突，或者说有潜在的这种战略性对抗的一个可能的。因此呢，奥巴马这次要来参与这个会，我觉得他不仅仅是为了跟中国谈，很大程度上还是为了和他 TPP 在谈的这些伙伴，比如日本之间加强沟通，那么作为他的一个准备。因为他未来两年时间，对于这个 TPP， 对于这个跨太平洋的这个伙伴的结构，对于他这样一个区域一体化的结构，看来是志在必得。那么这个他也希望把这个作为他对外成果，对美国国际经济战略的一个重要成果，把它获得并且传下去。 嗯， 所以呢，我们看到他和中美之间的谈判，很热情，因为中美之间互相为第一大、第二大的贸易伙伴，那么本身的这个经济量很大。但是更多的，我们要看到两国之间之所以这么热情的接触，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同时也意识到中国越来越成为经济竞争对手这样一面。谢谢。 嗯，好的，谢谢赵老师今天的分析点评，谢谢您，再见。好，刚才我们连线的是国内著名的军事问题和国际问题的专家赵楚老师，也是重点看到了现在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在这个 APEC 上面的反应，那传递很多的信息，外界非常多不同的解读哈。到底其实刚刚才结束这个中美两国领导人一个记者会，那记者会上相信很多的内容也是非常值得大家的期待。除了这些重点战略层面上的一些调整和突破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细节方面，比如说中美两国互相放宽对对方的像经贸啊、旅游、留学人员的这个签证，就是可以具体让老百姓受惠的地方，是吧？所以整个 APEC 方面还有很方方面面的这个信息，值得我们再去好好的揣摩。那我们先再度休息吧，等会儿继续棚里面回应。好的，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我是春雨。 刚才我们说到中日和中美之间哈非常重要，那其实除此之外呢，还有中俄和中韩之间，这次呢也是有了一个会面，并且呢是跟这个朴槿惠会晤的时候呢，两国是共同确认中韩自贸区这个结束实质性的谈判。也是中国迄今为止对外商谈的覆盖领域最广、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的自贸区。那此外呢，跟普京的会面也是值得大家关注，是完善了中国东北方的陆路能源进口的布局。因为是这个今年五月份中俄签署这个东线的天然气合作协议之后呢，两国领导人又一次的会面，就跟普京两个人是哥俩好了，是吧？经常会面。 确实，其实我觉得韩国这次真的是给中国送上了一个大礼，包括。除了中韩自贸协定之外，韩国还是主要支持中国提的这个亚太自贸区协定的一个国家之一。包括因为这个事儿，我看到有媒体说差点这个奥朴会，就是奥巴马和朴槿惠的这个会面差点泡汤。但是你像普京其实一直对这个美国最近就两国关系不太融洽，普京和奥巴马在这个会上其实有碰面的机会，但是两人基本上没有做任何交谈。然后呢，普京也表示说这个其实中国真的是很重要，这个甚至还送了一部手机给习近平。 但是后来有人说他中间很多的这个配置生产是在中国是吧？ 对，那个手机明年还会在中国上市。 这个也值得期待。 我就是想说这次中国 APEC 这件事儿办得太厉害了，太漂亮了。把 APEC 这个规则运用的就是淋漓尽致哈。之前我们感觉中国其实虽然说是一个冉冉升起的大国，但总体上还是一个融入社会、融入国际社会、遵循人家已经有的这个规则。但现在在 APEC 这个平台上，我们这次看到基本上是中国在主导的，中国在制定国际规则。而且虽然一直在强调合作共赢，什么共建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但我感觉实质上是中国在做老大，带着一帮这个亚太的小伙伴们一起来前进。这个以前一直在说中美的这个 G2 两个两极大国、哎、现在真正成了一个中美两国的一个全球化时代、 嗯、确实就是保第一和争第一的这么一个核心的问题哈。那刚才我们今天全部的所讲其实都是台面上的咱们看得见的，也可以说呢真正是享受风光的是这些政府 的首脑们，是各国的领导人们，但是受苦的可能百姓，你看这个交通是吧，这些可能有诸多的不便。另外一个大家不能忽视的是这次的记者非常非常辛苦，那咱们也是派出两位的特派记者、嗯、我从他们发的朋友圈，包括我其他的一些记者同行也看到他们就是可以说叫苦不迭。 对， 尤其是因为这个交通特别特别的不方便，他在怀柔，所以那个地方呢他们这个安排这个采访的时间特别早，基本上晚上大家都不能没法睡觉。见面据说记者呢就是问你昨天睡了吗，能睡三个小时就已经很吃惊了。四点钟就得出发去采访，到那呢一个多小时是吧，六点多钟就在排队，安检非常的复杂，一个一个的这个经过层层的检查程序进入最后的采访的现场。那这些可以说是我们看不见的 APEC 的细节、嗯、那从中呢其实也能够发现一些这种盛会的背后的一些玄妙。那这些细节当中实际上它能够反映着更多的这个人文方面的关怀是吧、嗯、这其实也是软实力的体现，因为你要向外昭示的向外展现的不仅仅是领导人的风范，还有普通人跟这个大国打交道他能够展现出你是怎么样去对待一些更多的不同的群体，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在有兴趣和应该去关心的。那明天的三联话新闻我们将继续 APEC 的话题，如果今天的标题叫做看得见的 APEC 的话，明天就是我们平常看不见的 APEC。 好，欢迎你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我是春雨， 感谢大家收听，再见。